有地德传第二章。18年正月22日，在亚述王拿布高宫内举行会议，商讨如何依照王的吩咐向各国复仇雪恨之事。君王召集了所有的臣仆和公卿，向他们说明自己暗怀的心愿，决意亲口下令灭绝那些国家。大家一致表决，凡不听从君王号召的人都应铲除。开会议决后，亚述王拿布高就将他的总司令兼居全国刺猬的敖罗斐乃招来，对他说：大王全世界之主这样说，看，你应离我出征，率领脑勇善战的人，步兵12万，12000战马及骑士，去攻打西方各国，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命令。通知他们准备好山河，因为我要满怀盛怒来攻打他们，以我军的脚掌遮遍他们的地面，使他们遭受浩劫，使伤者填满沟壑，死者充塞江河，致使河水泛滥，将他们的俘虏放逐到大地四极。今你出征，首先带我占据那所有的领土，如果人自愿向你请降，你就给我保留，等惩治他们的日子来到。对不投降的，你的眼不用顾惜，在你占领区内任人屠杀抢掠。我既以我的性命做担保，以帝国的权威下令，也必亲手执行。至于你，不可违反你主上的任何命令，但应照我吩咐你的尽心办理，切勿怠慢。敖罗斐乃辞别主上出来，就召集亚述的众将领、司令和武官，依照主上所命的数点了出征的精兵约12万人，骑兵射手12000，将他们分编成为作战的队伍，后又牵来许多骆驼、驴、骡，载运辎重，赶来无数的绵羊、牛和山羊，充当军需，又给众人分发了大批给养，再由王库支取了大批的金银，然后率领大军出发，做拿布高王的先锋，以战车马队和精兵遮蔽西方的地面，另有很多混合的军人，多如蝗虫尘沙，也跟随出征，人数众多，无法统计。他们出了尼尼微城，行军3日，到了贝克提勒特平原，便靠近贝克提勒特，在上基里基亚北边的山岭安营。敖罗斐乃后又率领大军、步兵、骑兵、战车，由那里往山地进发，击败了普特和路德，掠夺了纳西斯的众子民，以及住在赫特人以南的旷野对面的伊士马尔子民，渡过幼发拉底河，穿过美索不达米亚，破坏了沿哈波尔河至海一带的坚城，以后占领了基里基亚的地方，粉碎一切抵抗，来到位于阿拉伯对面南部的亚敖斐特边境，围攻了米德扬的众子民，焚毁了他们的帐幕，劫夺了他们的羊圈。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，便下到大马士革平原，放火烧田，搜杀牛羊，劫掠城市，破坏庄田，刀斩青年。因此， 凡住在海边，七东、提洛、苏尔、敖基纳、亚穆尼亚的人都颤惊害怕。阿佐托及阿什科隆各地的居民对他更是万分恐惧害怕。